大概12年前，应该是谢雨欣最走红的时候，由她的电视剧、新歌的 MTV、 春节联欢晚会的表演，那个短头发的长相清纯的女孩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谢雨欣当然算是偶像型的歌手，接下来呢，我们要跟你听到的这一位，他就是典型的实力派唱将了，杨宗纬，一首非常动情的作品《洋葱》。 你眼神能够为我片刻的降临，如果你能听到心碎的声音，沉默的守护着你，沉默的等奇迹，沉默的让自己像是空气，大家都吃着聊着笑着，今晚多开心，最角落里的我笑得多合群，盘底的洋葱像我永远是调味品，偷偷地看着你，偷偷地隐藏着自己，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我的心，你会发现你会压抑，你是我最压抑最深处的秘密，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我的心，你会鼻酸你会流泪，只要你能听到我看到我的全心全意， 这是在台湾的选秀节目《超级星光大道》当中表现非常抢眼的杨宗纬。你会发现你每次听他唱歌呢，歌声里面都有一种天然的哭腔，这也是他歌声当中最大的特色，甚至还有人叫他为催泪歌神。接下来呢，我们要跟你听到的歌曲是 SHE 这个女生组合在当年刚刚出道的时候跟我们见面和亮相的作品，清新的少女风，河滨公园。 肩并肩，草地绿的滩。

经忘记，已经放弃。这样的距离不美，距离不再美，忍不住不断去想你，你最熟悉。 车里的婴儿在看蓝蓝的天还是乌突突的天，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听蝉鸣百灵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就让思念淹没，我不想逃。

大牌主打歌，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总有一首歌是为你准备的。接下来我们要给你听到陈洁仪。2007年，陈洁仪曾经暂别乐坛，放下艺人的光环，去感受真实的生活。2年之后，她慢慢的回归，首先在红馆开了一场演唱会，后来又参演了音乐剧《雨季》和电影《恋人絮语》，并且2010年的时候还推出了一张沙发唱片。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陈洁仪特别推出的一张翻唱专辑，十首歌都是非常经典不过的作品，有张国荣、许冠杰，还有黄大炜、陈奕迅。唱歌的人太多，红火与否是一回事，唱得好与不好又是另外一件事。今天我们要向你隆重来推出这个令你沉醉的声音。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几许有共享荣华，前半水滴不分差，无知井里蛙，徒望天星价，空得意目光如麻，谁料金屋变败瓦。 听到这张专辑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感动。虽然说这张专辑并不是新歌的专辑，而是一张翻唱碟，可是里面所有的歌被他翻唱的婉转美丽。因为我一直认为陈洁仪是华语乐坛当中最具有演绎力和最具有感染力的歌手之一，尤其是刚刚这首《浪子心声》，你可以听得到那些轻柔温婉和迷人，用丰富的情绪和细节去唱歌， 一定会动人的。接下来这首歌《今夕是何年》。 烟远潮荡，用信体绘画越难，无眠难忘旧爱，字体沾满色彩。跨过年代，没法似安顿下来，霓虹徐徐目送旧爱，又再被爱点点悲哀，由二秒钟分开。床前明月光，为何无月光？唐朝明月诗化了别绪，至久急促生活里，难过的只有随落去。繁华时代追，如何能定居？大概所有爱情，只不过换到一下潮水，流过市区，流进废墟，化作乱水。失去期待，像就此浅薄未来，悠长年华没法盛载，有杀掉爱，恋恋花开。上世纪的悲哀，床前明月光，为何无月光？唐朝明月诗化了别绪，至久急促生活里，难过的只有随落去。浮华时代追，如何能定居？大概所有爱情，只不过换到一下潮水，流过市区，流进废墟，化作乱水。被细水推翻过去，情侣一一告退，谁冲得后，时间任意历劫不衰，沧海也被困在市集里，深爱就如落下泛潮水，直照一个所爱不后退，红霞淡化开去。床前明月光，为何无月光？唐朝明月诗化了别绪，之旅难过的只有随落去。浮华时代追，如何能定居？那是走过百万人，多少对活过一生情侣，流过市区，流进废墟，化作乱水。甜美似水，烦恼似水，化作年岁。 这是来自李克勤带来《今夕是何年》。我总觉得如果要听陈洁仪那个版本的《浪子心声》，就一定要把这首歌和它放在一起来听。那种婉转的粤语当中吐字发音的迷人腔调，可以从这几首歌当中来欣赏一二。虽然很多人说李克勤实在太过中规中矩，或者说过于正统，可是我觉得这首歌里面因为方大同的加入，让它多了一点细节的迷人味道。接下来听一首老歌，林子祥，分分钟需要你。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一千岁，到一般心醉，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相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多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看到你，似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扮靓啲皆因你，癫癫地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

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也许我们都会有想要出去走一走，看看外面的世界的想法。所以在内陆生活的人很想要去海边来看看沙滩和蓝色的海洋。这样来讲，旅行的意义就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每一次旅行也许都是帮你来换血重新再来过的很好的理由和调整方式。来自于侯湘婷带来的很轻松的 Bossa Nova 曲风的一起去巴黎。 今天我们决定，明年我们要一起去巴黎，要先一起不行，至少学会说一句我爱你。我想我还不够聪明，还好有你陪我练习。要去巴黎，巴拉巴巴。昨天我们决定，明年我们要一起去巴黎，要先锻炼体力，谁都不许感冒，不许生病。